哎，你别不理我呀喂，比你小怎么了？现在不都流行嫩草吃老牛吗？李琴说，你给我站住。 哼，你先考过你小舅舅再说吧。 欢迎收听喜马拉雅出品，有仆原著，攻心为上，病急乱投你，演播蓝山梦，第20章，笔记本。 那一日的深聊如雁过无痕，从未发生过一般。第二日起床时，李琴叔出门跑步，袁子峰在客厅里做了会俯卧撑，对方回来时带了油条豆浆，看着他又是温温和和地笑着。 哼，来吃早餐。 袁子峰想提一嘴昨晚的事情，都不知道该从何提起。吃完早餐，在李琴叔的强硬逼迫之下，袁子峰开始背英文单词，一天的时间就这么迅速地过去了。此后的好几天，李琴叔也都像是那一夜什么都没发生一样，袁子峰再也没有机会提起。周四清晨，班级里调换座位，袁子峰被换到第三排，和谢廖东隔了几乎一个教室对角的距离，这丫的直接嘶吼一声， 老大，我会想你的，你记得常回家看看。 这什么傻逼啊，全班同学都已经找到了，独独他的身边空了个座位。袁子峰将自己的书全都搬了过去，才后知后觉地意识到什么，他的脸色猛地一变，紧接着一沓书突然在袁子峰旁边的桌子上落下了。袁子峰脸色一黑，心中不由道一声，卧槽，吴东给他安排的新同桌，一对一帮扶对象，居然好巧不巧的是林天宇，他绝对是故意的。袁子峰将自己的书往左边一挪，隔出一条轮廓分明的三八线来，完全将林天宇的视线挡在外面。袁子峰从不是主动惹事的人，只要林天宇不招惹他，他根本不在乎有这么一个人存在。而林天宇从头到尾也没多说什么，没有挑衅，也没有阴阳怪气，两个人当彼此不存在。只不过下课了，谢廖东迫不及待跑了过来，问道：“ 哎，老大，吴东什么意思呀？”“ 什么什么意思呀？你自己的事儿不管，别人的事儿管的倒是挺殷勤。” 这哪能算别人的事儿呢？嘿，这不是咱老大的事儿吗？咱老大的事儿，那不就我的事儿吗？ 袁子峰扫他一眼， 哼，老大，你放心，我铁定给你把这孙子训得服服帖帖。 袁子峰想提醒他一句别瞎搞，但话到嘴边又咽下去了。算了，懒得说。谢廖东站起身往自己的位置走，路过林天宇时特别贱地撞了他一下，林天宇猛地抬起头，恶狠狠地瞪了谢廖东一眼，谢廖东翻了个白眼儿，没搭理他。第二天就是英语周测，袁子峰已经做好了第二天在考场上一鸣惊人的准备。谢廖东看到他看英语单词，吓得差点自插双目了。 啊？我没看错吧？ 哥，你不陪我了？我咱约好一起读高五的呢。 谁他妈陪你读高五呀？袁子峰一脚踹在他小腿上，滚，忙着呢。谢廖东摸了摸自己的额头，又摸了摸对方的， 没烧啊。哎，您这是怎么了？难不成真被你小舅调教过来了？ 袁子峰立马一个眼风扫过来，脸色极沉。 谢廖东自觉地给自己嘴巴拉了拉链，顿了顿后才换话题道：“ 老大，您这是打算在明儿个英语测试上一鸣惊人啊？我看你还是得了吧，就你那3分的英语水平，不如先把你那20来分的语文拯救起来，稍微有希望一点。” 他声音不小，一旁不少人都跟着嘎嘎嘎嘎嘎的笑起来，瞎他妈胡闹区更是一股脑涌了过来。 袁哥，真打算把英语搞起来啊？ 哎，别吧，我看我们班英语好的也就林天宇了，其他的哪个不是100分都没得啊？怎么，袁哥，你打算做我们班英语第二人呐？ 这是我今天听到最好笑的笑话了。 耳边跟有10000只鸭子在叫似的，袁子峰很烦躁地捂住自己的耳朵，盖上英语书。都他妈给我滚！有心学也得被这群孙子给搅黄了。谢廖东非常赞同地拍了拍他的肩膀。 对嘛，这样才像是我的老大，我差点以为你被附身了。 滚！这一眼吓得谢廖东倒吸了一口冷气，立马扭身滚了。其他人没了底气也跟着一溜烟的溜了，但清流区的人仍旧在小声讨论着，指指点点的。袁子峰也懒得搭理他，在桌子上趴了会儿，突然听到有人喊他一声： 袁子峰。 喂， 干嘛？林天宇面无表情地看着他，把一个本子甩到3、8线的中间，然后侧过头去继续写作业。嘿，奇了怪了。袁子峰把那本子抽过来，翻开第一页，上面写着林天宇的名字，他的字还挺好看的。翻开第二页，袁子峰微微一怔，上面居然是英语单词。往后多翻几页，还有语法，这是他的笔记啊，而且写得非常的一目了然。林天宇虽然一句话都没说，但是态度充分表明了一切。可惜的是，袁子峰是个特别小心眼的，他还记着病房里李秦书让自己道歉的难堪，于是二话没说又扔了回去，趴下继续睡觉。林天宇不动声色地皱了皱眉头，将自己的笔记本收回去了。宝贝儿，怎么，咱妈又威胁你了，让你背着我来相亲啊？哼，别走开啊，下集更精彩哦。